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而家听紧嘅系 hkdinner.com， 我系陈淑庄咯。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dinner.com， 我系杨雪莹。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头先啊，天马流星拳啊，提起阿韩 Sir 啦，咁其实咧，琴日咧，我直接打个电话俾阿韩连山老师嘅，吓、我就叫佢，你不如直接上嚟讲啦，系咪先吓？咁、但系夹唔到时间，因为佢而家系去咗教协开会啊，系大家知道，即系韩连山嘅出身就系、即系教协啦，系教协嘅非主流派，系 教协系八点钟开会嘅，冇记错。 咁就即系晋思文，可能即系佢哋之后之前有啲夹啲咩开， 之后我哋 开拖啦。 propose 佢，不如四点钟录音啊，四点半录音啊，睇佢制唔制啊。但系屌你老味，耍嘅唔制。 哦，唔系佢有再 propose 时间，但系都夹唔到，咁就由佢啦，算啦咁样。咁佢阿韩 Sir 咧就星期日咧定星期六咧呢个礼拜就摆咗擂台嘅，就话又喺旺角菜街，就叫尹兆坚嚟。咁、就阿快必同埋阿长毛都去。咁但系长毛其实讲咗佢都唔支持呢个总辞嘅，系咁所以即系呢个都系，我又觉得吓嗱、首先。我首先要解釋一下，即係我點解覺得韓連山同埋即係葉普成或者鬱敏或者係呢個 鄭松泰、 黃楊達、鄭松泰有啲分別嘅咧，就係、首先你要了解即係韓連山呢個人係點樣先。係我做菲律監察院嘅時候咧，即係有講過一個情景俾大家聽嘅，就係、當日喺2015年嘅12月，咁嗰陣時候鍵盤戰線，因為即係反版權條例修訂嗰陣時候，又喺旺角菜街。就是有集会的嘛，咁跟住长毛嚟长毛就嚟讲嘢啊嘛，长毛嚟讲嘢，跟住就俾二九围啊嘛，啊点解你唔啦、即系点解你唔拉布，做咩你唔拉布，乜就围鸠佢，跟住就系、就系、靠阿健战嘅卡夫卡同埋阿韩连山，就即系叫做顶捻住啲热狗，跟住啲热狗又拉，净系拉啲同埋本土捻啦，拉捻住阿长毛个背囊俾佢走咁样啊嘛，围鸠佢啊嘛，系咁，所以即系喺即系呢个角度嚟讲咧，就即系我就即系见到见证过，即系阿韩 Sir。嘅人咧就係即係至少同我哋即係心目中嘅大敵係有一個差別嘅，係呢個第一。 我咁樣講下 係啦。第二咧就係、即係大家如果即係遊行嘅場合咧，見到阿韓連山咧，即係佢就即係係好撚激昂嘅嚇，咁、就係亦都因為佢。即系企上台揸威咧，就突然之间即系啲热血上头咧，关系嘅时候咧，咁的而且确咧，每次佢揸威上街嘅时候咧，都好似咧都会有好多人即系聚埋一齐啊，即系听佢即系鼓动群众啊，大家突然之间 即系佢属于欧嘉伦讲嗰种系真心嘅， 即系我会觉得就系佢呢个咁嘅人嘅背景，佢觉得自己登高一呼就会好多人鼓舞嘅时候，咁佢自然就用呢一个。模式去谂嘢就话啊，如果我哋做得好激烈、好激动嘅嘢，我哋冲捻咗出嚟嘅话，吓、即系自撞，即系以呢个种子嘅形式嘅话，咁啊号召大家。嗱， 我哋呢啲吹箫吹捻咗咁多年嘅，你有冇听箫声啊？呢个社会啊，从来都唔系介意有几多人出嚟自焚，而系介意有几多人系行一小步出嚟同政府有个对抗啊嘛。 嗱，呢个我有细心睇过阿韩连山，佢喺即系 Facebook 写个千字文，写咗十点博啊尹兆坚。坦白讲，十点入边咧，头嗰四五点系重重复复嘅，即系话佢用唔同嘅讲法去讲翻而家个议会系冇用啦。系啦，咁啊，咁即系其实而家23条过半数都过到噶啦，财委会过半数都过到啦，咁样咁呢样嘢一直都系咁样样嘅咧，回归以嚟都系咁样样嘅咧，系咁最大分别就系、哎呀，冇一个否决权啊，冇一个即系如果冇分咗投票否决权嘅话，即系议事规则就咩任改咧，个议会就完全废咗啦咁样。嗱，首先呢度咧就首先第一个要嗰、那个嗰、那个论要需要论证嘅问题啦，改议事规则嘅程序系点样样咧？ 你首先你要开即 系内会 常委呢、這个立法会嘅常次委员会咧，系有个议事规则委员会嘅。 系、嗯、啊， 你喺个议事规则委员会嗰度提出要修改议事规则，提出咗之后咧，有一个即系新修嘅规则啦。新修嘅规则咧就再上呢一个大会去通过，而嗰个通过咧就冇即系要分咗投票先过得到嘅系。咁所以喺呢段过程入边咧。其实咧，如果泛民有心嘅话，你可以重新全部涌入去加入呢个议事规则委员会，跟住喺个议事规则委员会入边咧，系可以做到某啲拉布嘅效果嘅，系啊，咁所以系咪真系即刻就冇咗呢一个即系议事规则就会等于听日就系修改咗咧？系唔系嘅？吓、啊，呢、這个第一啲问题。咁所以呢样嘢已经构成咗一个你要拗嘅问题啦。你系呢一刻就要总辞啊？定系等拉到议事规则委员会嗰度都拉布都拉完拖无可拖啦，先至去总辞咧？嗱，呢个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咧，即系阿韩连生就讲到佢篇文章，佢 Facebook 篇文咧就话咧，呢个系我哋个范式嘅转移，系咪？就系、是、啊，我哋要开拓一个即系，点都要一个新嘅方法。 睇到我哋拧拧头， 新嘅方法去即系鼓动群众啊！呢、這个方法我哋觉得而家系最有效嘅。如果你觉得呢个方法冇效，你攞出个新嘅方法出嚟。嗱、啊，呢样嘢咧，我亦都系值得讨论嘅。呢样嘢我会比较觉得系一种linear thinking 啊，我谂唔到个中文叫咩名，即系话。你一个因就直接去到一个果，中间咧系冇充分嘅论证，就话点解我廿个总辞啲 就会转移到咧？ 系啦，啲市民就会突然之间系好踊跃出嚟抗争翻咧，吓咁定系我廿个人攞跑，啲人都会好即系好震撼，跟住出嚟抗争翻都得嘅。如果你咁讲法嘅话，呢个纯粹系辩论上边一个逻辑嘅推理咧，就未够。 可以啊，何老师攞跑 系啦，未够充分啦。咁唔系呢个，等俾留翻俾郑松泰，等我讲埋先系啦。咁所以我喺 Facebook 嗰度咧，我就讲咗就话咧，其实第一嗱，首先个总辞嘅可行性就系你叫民主党辞，喂大佬，大家唔系咁多年，你一路屌鸠民主党，你都知道民主党班人系唔会辞噶，系咪？你与其你依叫佢辞系唔可行嘅时候嘅话，系咪应该叫佢做一啲即系可行嘅嘢，而系可以令到实际上边喺个抗争嘅力量系会增加嘅咧？我哋而家就需要就系话要其实系点样去谂一个方法去增强呢个抗争力量啊嘛，吓而家就透过你一个噏总辞嘅时候，我就喺度问民主党啦，喂而家个人叫你辞职，咁唔辞职唔紧要，但系你不如你都落手落脚拉布得唔得啊？喂，黄碧云都献出咗个处女第一次点人数啦，系咪先？喂，其实最而家最 effective 嘅方法咧，大家发现咧就系点人数，系啦，你一个泛民都唔会开会。一个反对派的都不会开会， 就点人数， 就是点人数。咁样你就已经你拖迟咗个大会，跟住就拖迟咗一个议事规则委员会上去嗰个排队嗰个流程，跟住再当然你去议事规则委员会拉布啦。如果就系、是、如果讲老萧成日讲紧全面嘅不合作运动，就系、是、你加入晒所有议事规则委员会，咁你每个议事规则委员会咁你个 call 加入晒所有内会嘅， 所有委员会， 委员会系 所有委员会，跟住每嗰度个个都点人数，或者个个都拉布咁样样，系咁呢个先叫全面不合作运动啊嘛。嗰时雨伞运动放催泪弹讲过啊嘛，但系冇一件事啊嘛，系吓。咁喂，而家呢样嘢真系要做到咯，吓嗱呢个系我觉得系你冇几个议员，反而令到逼到一个民主党，同埋因为民主党一落答，公民党冇理由唔落答，其他人都自然要落答，系咪吓？即系除咗你讲紧即系你就算你真系话撇开莫乃光啊，即系梁继昌嗰啲之外都喂嗰啲喂都你原本又得嗰即系。人社自决嗰五六个人拉布，变咗 double 咗成二十个人喺度拉布嘅时候，喂，咁个威力就好大噶咯。呢件事反而系可以立即可以增强到呢一个喺议会入边嘅反抗力量，呢个第一。第二咧就系、是、你喺即系呢、這个就去到又系萧生所讲嘅嗰个原则问题嘅时候，就系你而家你屌鸠民主党，你唔总辞。你咁你就要问一个问题啦，就系、是、民主党同民建联本身系咪有根本上嘅分别先？ 嗯， 吓，如果你系想喺呢个情况之下，大家都讲紧一个关键词语叫团结，你要点样团结民主党咧？你屌鸠佢唔总辞去团结民主党啊？定系用一个即其他嘅方法，令佢民主党系更加靠近你，系想佢做一样嘢咧？系咪？因为你叫佢拉布嘅时候，佢以后冇得唔再拉，咪因为拉咗一次嘅之后系， 咁而佢民主党都拉嘅时候，其他人都跟住一定要拉咯。咁而一样嘢就系、是，亦都点解我哋揾阿韩连山老师，即、就、系、是、希望同佢即系会有沟通，或者即系请佢上嚟咧，真系搏击会啦。个原因就系话，有啲人 插实佢 系可系真系可以，即系争取佢同支持嘅时候，你选择你去屌柒佢啊，话佢鬼啊，定系你尝试就系即系听佢过嚟，即系叫埋佢过嚟咧一齐，系可以系。即係成為一個同你即係比較夾得到一個團結嘅對象咧，就係、是、嗱，我覺得團結嘅對象好簡單嘅啫，就係、是、咧，你仍然係喺依一刻，仍然係會你佢向呢個共產黨會說不嘅人咧，你就應該係團結對象。呢個老蕭講嘅， 係啊。 咁點樣衡量去向共產黨說不咧？我覺得個情況好簡單啫，就喺舊年立法會選舉入邊，仲會拒絕簽確認書嘅人。 煩OK。 係啊。好似田北俊都好似冇签嘅系，吓定系呢一个阿方国山都冇签，但系叶浩成嗰五个就签晒嘅。所以因为呢个第一嘅问题就系话，如果你真系真心想真心交嘅人，想实现总辞嘅人，并唔系要揾民主党，第一个要揾嘅人系郑松泰。喂，郑松泰嗱，我完全冇需要再去 call， 即系好似匪类监察员咁去 call 阿黄杨达啦、郑松泰啊，近排讲嗰啲咩？总之你要总辞咁啊，得你辞先啦。 即系好简单一样嘢，郑松泰嗰时参选嘅目的，基本上五个人就系要辞职，就系要引发呢个五区公投。 佢兑现翻佢政纲。 咁所以即系老老实实，即系我觉得你应该新鲜事，话俾选民听，你兑现选举承诺。只要你辞咗职，就全部人都肯辞职。我而家切柒都话俾你听。呢一样嘢系铁一般嘅事实，只要你郑松泰听日辞职嘅话，全部泛民都要跟。但唔该，你第一次先。 同埋你而家辞职有着数啊！而家佢哋咩惊赔仲费啊嘛，系咪先？你听日审呢单嘢，你今日即刻辞职嘅话，你仲费都悭翻啦，系咪先？几顺啊！ 悭仲费啊，但都要俾翻人， 你都要俾翻， 当然要俾翻。 系咪？喂，嗱，第一嗱，呢、這个阿肥佬礼，你讲得比较即系简单少少。我哋分两个层次去讲。第一个层次是什么呢？郑松泰你辞了新界西的位置的时候的话，你只要九东再找一个人辞职，那就变成五区总辞了。就已经是你在当时在去年所谓叶普成这个选举联盟透过永续基本法提出这个五区总辞，已经就承认了，即刻这个第一个层次。你只要就可以夹到九龙东多一个人，就是变成这个五区公投，这个民主党和公民党。第二个层次就是其他人都一起辞。喂，我们屌了你几耐啊，讲到尾是不是围了个位，是不是先叫你辞，你不会辞，如果你辞的话，我们即刻调转枪头，即刻叫民主党。 要不肯辞的人。 是啦。喂，连郑松泰乜撚样都辞了，是他撤出社运都为了保住个位的，现在他都辞，你们不辞，是不是？所以即启动总辞。就鄭松泰先辞，即系包括依韩 Sir 呢啲，我觉得提总辞嘅朋友，如果真系想总辞发生，真心希望呢件事发生嘅人，第一件事揾鄭松泰，呢个系最喂，唔系我哋喺度因为思念嘅问题，呢个系现实，我系咪讲得好有道理啊？ 讲热狗你真系勒都勒唔住， 按部就班，你梗系容易易啲嘅入手先啦。你郑松泰辞咗先，郑松泰都辞啦。喂，你张超雄嗰啲冇理由唔辞啦啩？朱海迪同你一齐喺新西入边，佢冇理由都唔一齐辞啦啩？朱海迪、张超雄都一齐辞嘅话，跟住就夹住喂，跟住杨岳桥嗰阵时候又夹住阿张超雄一齐，大家举高手啊，赢一齐赢，输一齐输，咁辞嘅点解唔一齐辞啊？喂，杨岳桥都辞，杨岳桥公民党，咁成个公民党都辞咯咪？咁如果公民党都辞嘅时候，咁咪冇入剩翻民主党喺议会咁契弟噶嘛，系咪啊？ 嗰啲事就揾啲人辞下职咯。 但民主党都真系好契弟，可能会话辞咗超区嘅啫， 系咪？喂，嗱，咁呢一个当然啦，我哋问总辞呢个问题，其实点解咧？因为去到另一个问题就系话，点解黄杨达同埋呢一个郑松泰会支持总辞呢单嘢咧？系咪先？嗱，呢样嘢我觉得佢同黄毓民提总辞呢样嘢咧系有啲分别嘅。因为阿毓民就其实。佢呢啲就又去翻郁文嘅習慣啊嘛，就係為呢個即係互聯網都係我發明㗎，係咪先？ 討論區真係唔係互聯網， 咪遲啲都係咁講，唔係佢有咁講嘅玩網，我玩咗好撚耐㗎啦，係啲靚仔識玩咩？係咪先係嘛？啊，咁即係佢覺得嗱，我知道我早講㗎啦，嚇總辭咪好咯，係咪先係嘛？嗱，呢個就佢因為。嗰鋪心癮我講咗耐，因為我知啲人講佢講嘅嘢就好興起。 喂，嗱，我想長江嗱，坦白講，我覺得咧，再兜前喺嗰啲熱狗嗰度咧，我而家增加曝光率，我覺得唔應該講呢樣嘢，反而覺得，喂，而家嗱 DQ 錄咗啦，我哋其實最好係應該點做？即係我自己咧就今日上嚟嘅長江噶啦，係咪先講？即係我自己覺得反而係 政府其實擺明就新加坡化啦，用司法訴訟玩遊戲㗎啦。 你更加應該同佢爭議席，你更加應該將下次選舉嘅選舉工程由聽日開始。 嗱，呢樣一件事，我覺得有幾個層次去分又講。第一，如果佢其實就算你上訴贏咗，政府一定會退打嘅。佢打到你冇曬錢為止。即係因為新加坡化其實問題就係話政府不斷過問。但係你諗清楚一樣嘢喎，議員唔應該上訴，應該積極參與補選，尤其是羅冠聰。因为港岛区摆明一席嘛，你是不是攞泛民的嘛，如果你说为大局为重的话一定攞得返的。 我不同意。 这个要慢慢。 我觉得因为从法理的角度来讲，如果将它成为一个案例的话，我觉得是完全是侵害法治的理由，我觉得要打到底。喂，黎智英买这个一仔不是为了筹期 打官司的咩？ 他不是我调查他，原来你买一仔 为什么我跟你说打官司的话， 因为你是没有这样的。 你有没有挖到他 你不是为一仔这么辛苦是不是喂，只生个仔出嚟咁伤感，你唔系为咗筹期打官司嘅话，你卖一仔帮我屌柒你啊，肥佬奶！ 系啊，系系一定俾钱打官司系。 即系我觉得嗱，点解唔系案例就系，因为而家去到呢个位庭，政府会不断上诉，大家谂清楚，政府上诉嘅钱其实都系市民嘅钱。你而家嗰啲 Q 六去筹钱，都系市民嘅钱去筹、你基本上系攞紧大家荷包嘅钱打。点解？既然你信选民，点解你唔信翻选民？喂，我而家。我唔嘥大家市民嘅钱。 原则上你两位咧，其实系冇冲突嘅，其实可以补选系照选，上诉都系照上嘅。只不过个时间上边，政府系点样安排个几时补选？系六个一齐选啦，定还是两个选咗，跟住先嗰四个啦？呢个系另外一个大嘅问题。 系啦，另外一样嘢就系、是、嗱，出缺嘅话，理论上六个月会补选噶嘛。咁其实尤伟晶同梁俊，基本上佢哋放弃任何嘢嘅话，基本上就选难噶啦。即系佢哋选啦，但系如果倒翻转头，刘小丽同埋阿长毛咧，如果佢玩上诉咧，咁基本上就可以喺时间差上边咧，有机会可以拖到政府，喂逼住你就要搞掂梁仲恒啊，同埋尤伟晶先嘅个议席，即系呢样嘢系咗一个玩法啦。即系但系我觉得个问题就系、是、政府 set 个战场喺法庭，一定有备而战嘅。点解我要喺嗰位同佢对决？而喺嗰位佢同佢對決嘅話，我覺得基本上人哋擺到個陣喺度啦，基本上你係同你玩到尾冇嘢嘅，佢就係用司法法，你咁贏嘛，佢咪再上訴咯。你個議席出缺嘛，你頭先話修改議事規則，你驚個真空期長，佢就拖到你咁長。你其實你咪衰咯，即係本身冇咁長噶嘛。 我唔同意喎，你頭先因為你嗱第一個講法，如果梁如果呢一個小麗同埋長毛唔上訴嘅話咧。是跟住我冇记错，梁游就系八月就系终审嘅，系个庭嘅。喂，咁更加大嘅理由就系佢两席一齐补选。 唔系我话， 几招技术上 系、我系话罗冠聪唔上诉，我冇话我 其他人唔上诉， 我唔系其他人唔上诉，系因为姚松炎系应该上诉嘅，因为佢唔上诉一定攞唔到个席嘅。 第二，你上到终审啦，终审我觉得呢个系我哋逼住系要最后呢个时间系要去到终审庭。是要同人大释法，是要有一个即是会不会是有一个对抗性的出现来的，因为你会预计到再下一任的终审庭的首席法官呢是一定是他们的人来的啦，是。现在马道立可能都是一半半的，但是现在就是说究竟现在普通法的制度是不是好像真的那个欧咩官啊，那个欧官这样是去诠释的呢，是。喂，呢一樣嘢我覺得係要倒落去喎，係呢樣嘢，所以我比較接受吳可兒嗰個講法嘅。如果我哋仲係有一個即係要捍衞法治精神嚇，就算雖然個法治可能97以嚟都冇落實過都好嚇，咁但係我哋留低即係法治嘅一筆，究竟係一件我哋即係相信嘅普通法，我哋相信嗰個原本我哋所認識嘅香港嗰種法治精神係點樣樣嘅時候嘅話，我哋就唔可以俾呢一種嘅高院呢一個判決嘅話成為一個案例喎，係。 嗱，所以佢咪話咯，羅冠聰就補選，其他嗰兩個上訴。因为其实你怎样令到一件事在翻即是市民镁光灯之下之类睇翻呢件事，就你要有个平台讲嘢。如果罗冠聪佢话我要补选，佢喺嗰个平台佢有咪有成，佢可以用翻宣传讲翻呢样嘢，你可以重新凝聚翻个焦点。而如果唔系纯粹法庭案件嘅时候咧，基本上你系可以完全丧失晒所有话语权嘅。你根本冇人报你，你就唔会有人知㗎啦。到返上你选举嘅时候，你建制派一定出嚟候㗎嘛。虽然真正如果佢唔出嚟候嘅更加容易玩啦。佢出嚟候嘅你有大气电波，你有 bandwidth， 你可以装嗰件事讲。你諗清楚港岛区嘅话基本上即係。 一仔都买咗喎。一仔都买咗喎。 唔紧要。 佢败咗，我讲喂，呢样嘢又系比较直接去到跳咗个 conclusion 嘅。如果系我哋讲到系你睇到，即系所谓嘅已经又有啲本土捻喺度嘲笑啦，即系即系 DQ 咁大件事吓、啊，网上边就非常之多嘅声音，但出到嚟就500有。喂，呢样嘢已经并唔系。是就算有个选举来讲是一个是雨伞运动之后16年选完以为很厉害，即选到即29席甚或者30席跟住又 DQ 了，喂可能大家又觉得又再退潮一点了，啲人又觉得无力感一点，不一定啲人出来选的，是。呢样嘢其实 唔一定咩人出嚟选 呢样嘢，唔系即系我意思，即系话投票率唔系一定咁高啊。那个市民嗰个关注度唔系好似头先讲到，即系阿韩 Sir 提议嗰种话，一定阿总辞就会有咁嘅 impact。你再去选都系有咁嘅 impact， 未必嘅。而家啲人觉得咁攰嘅时候，你觉得咧？ 喂，其实我讲嘅嘢完全系另外一条路嚟，即系其实你两个头先讲嘅一样嘢就系话，第一策略上应唔应该补选，基本上就有啲做法就可能觉得有啲人应该第一时间参加补选先，有啲人就应该坚持去上诉。个问题就系话阿昌就觉得喂唔系，呢个道理问题，所以一定要上诉到底。你博而家马道立嘅喺上诉喺终审庭咧就有个较为符合公义嘅选，即系。但我考虑唔，即系我考虑嘅唔系嗰样嘢。问题就系话 ，OK， 大家讲一样嘢，咩叫抗争？抗争系咪需要凝聚共识先咧？即系如果你成个泛民嘅光谱冇一个共识喺度，即系譬如有人讲紧我应该上诉，有人讲紧我唔应该上诉，有人觉得我应该总辞，我直情唔捻参加补选，有人觉得我应该焦土政策，直情放弃晒成个立法会，呢啲系乜捻嘢嘅共识？呢啲系乜捻嘢嘅共识都冇。当如果凝聚唔到共识嘅时候，你就唔好谂住个选举气氛会炽热，同埋个投票率会高。呢样嘢系解释晒你头先争论嘅所有嘢，咁问题就系话 ，OK， 我哋 how 点样可以凝聚到个共识？我哋谂翻一样嘢，点解2016嘅选举投票率会高呢？好话唔好听，系一个689嘅问题。有啲人非常支持689，咁建制派会投票啦，吓叶刘嘅 case 又体现咗出嚟啦。咁问题如果就系民系泛民呢边嘅光谱，都系一个689凝聚你嘅共识，就系、是、个个都要 A B C。咁你而家你系咪正好用一样嘢去凝聚泛民之间嘅共识呢？韩连山唔系刘先生讲法，我一样同意嘅。依家系一个最好嘅时候。去团结所有有效的抗争。那问题就是说即是譬如韩连山刚才的意思就是说你将所有的共识凝聚在大家应该的总辞。即是我同意这件事大家可以讨论。问题就是说不是你希望民主党那班人会不会辞职，而是说那班人讲都不会跟你讲。OK， 唔大问题。如果大家有凝聚共识嘅时候，系咪应该喺光谱呢一边嘅人应该行比较中间一啲，呢一边嘅人亦都应该行中间一啲，你先 compromise 咗一样嘢出嚟噶嘛？咁 compromise 嗰样嘢，以我嘅睇法，你最好就系将下一次选举嘅选举工程由听日开始。既然共产党最憎你泛民搞三权分立，去立法会抢议席，去监察呢个政府，你更加应该用呢一个时候凝聚泛民成条线嘅共识，就系话我哋而家正正式式向共产党宣战。宣战嘅方式就系每一个职位，包括功能组别，而家我积极去同你抢。例如系乜嘢啊？教育文化出版界最易体现嘅80几%投票率，都竟然赢唔到马逢国嘅。你问我点解啊？因为泛民呢边冇咁多团体咯。咁我哋可以点做啊？余下来三四年时间，咪申请多啲团体，登记多啲团体咯。每一个界别都系咁做，有策略咁做。另外一样嘢就系话，我哋可唔可以系用呢三四年时间凝聚一个共识？就系话而家开始已经喺立法会直选嘅方面，每一样嘢都要增加投票率。增加投票率唯一一个方法，最实际、最简单嘅方法，由而家开始打电话俾你身边冇投开票嘅人。第一件事叫佢喺屋企捉个人去登记做选民，呢一样嘢无论系长毛又好，无论系快必又好，无论系尹兆坚都好，冇一个人会反对嘅。当我哋可以每一个人都捉一啲本来唔投票嘅人去投票嘅时候，我哋可唔可以 project 一个80%嘅投票率，用个投票率去赢你个选举？去推翻个选举结果，就系话泛民嘅意志喺个选举结果喺个人头嗰方面体现到出嚟啊嘛！而呢一样嘢系冇人够胆同你拗呢一样。 嗱，我觉得其实我哋三个讲嘢冇冲突， 冇冲突嘅，其实系 你讲啲系好远嘅嘢。 我就讲啲近期我哋要应付，即系坦白讲，我觉得而家嘅大局咧，最中意同人同民主党啊、公民党梗系玩大局噶啦。大局就系话你直选要过翻半先。 嗯、 你要揾方法，你谂清楚。如果你而家就算罗冠聪入翻去啦，你九龙西同埋新东，你各对分，其实都系少一席，系搞唔掂嘅。你一定要搞掂呢个大局先。 嗯、 而点样说服人搞大局就话，你罗冠聪嗰席攞翻先啦，快快手手。即系为我嚟讲啊，你九龙西有咩方法令到变成单二席选举？坦白讲，最核突嘅，即系最核突。如果尤慧晶肯为佢宣誓 say sorry， 哇！我觉得 呢个系我其中一个重点。 系啦，如果范文肯捧翻佢入去嘅话，话俾你听， 呢个讨论咗好耐噶啦。嗰时系唔知边一次打边炉，成班人慢必啊，咩流动喺度，唔系快必 ，sorry。讲紧一样嘢，如果九西有一个位，究竟范文应唔应该出人走去同尤慧晶对选？即系我讲法就好简单，你只要有一个机制系拉埋尤慧晶入嚟嘅，大家去商议一个。大家都承认的人出去跟建制派对选，这个机制就有认受性了，包括埋尤慧晶的本土派。那你冯建基凭什么出去选呢？我想问一下。 即我 只要即我听你冯建基都可以入来这个机制商讨究竟出哪一个人。那当然就是说，既然有一个大家认同的机制，那为什么不可以每一个政党出一个人再选呢？那在个机制里面，譬如有些人，譬如我发觉在个道统又或者在个道理方面都应该被尤慧晶选。咁如果呢个机制是推个尤慧晶出嚟九西选嘅话，冇泛民会同佢争。即系我觉得呢个最好嘅时机就係话我哋条阵线就摆咗喺呢一度。 不过你呢个讲个问题就係话、即系你推咗尤慧晶出去个初选呢，讲一啲讲嗰个初选机制嘅话，咁但尤慧晶结果又系如果系俾人 DQ 咗咁点算啦，呢、這个放行都不表。但系嗱，其实我又觉得 唔系啊，我觉得如果尤慧晶入咗呢个机制，即系正如头先 Peter 所讲，如果佢系肯 say sorry 嘅话，冇人会同佢争呢个位。 冇错， 唔系，但系一堆嘢咧，背后咧，大家要明白咧，其实我阿天马讲紧嘅嘢同埋阿韩连生嘅嘢，本质上系冇分别嘅原因咧，就系话成件事无论系你呢两个唔似，嗰、那个似。吓、啊，跟住大围化大局咁样点样配合，同埋韩连生讲大家一齐辞吓，跟住就一齐系去即系鼓动民众重新投入，令到民众运动再次燃烧起嚟。成件事系讲紧成个泛民主派或者成个反对派背后有极高度嘅互信，可以分工合作，你踢前我踢后，踢到好似巴塞咁样样。但系呢班友点踢到好似巴塞咁样样啊？系呢个就系好简单嘅道理，就系根本就系冇互信。系一刻， 我觉得个问题就系 而家开会啊， 咁系啊， 饭盒会啊，连讲紧嗰星期三开会，即系嗰36亿，即系， 所以我呢啲咁温和嘅人就系重建互信系第一样嘢咯。 我觉得重建互信就系话有咩方法，就系话你成个补选打个议题就系我哋要送翻俾 DQ 嘅人入翻去，边个人系送翻嗰啲，唔好搞任何机制。本土派泛民照撑，罗冠照撑，你咁样个互信就喺度啦。唔好讲机制，直头唔好讲机制。最紧要嗱，第一佢 say sorry 先啦。第二样嘢，你肯做翻呢样嘢嘅话，我哋个态度咪就系话将被 DQ 送翻去刮翻政府一班咯。咁呢个就最好嘅互信啦。 嗯，冇问题嘅啫，我觉得呢一样嘢，大家讨论嘅嘢其实唔系 冇冇冲突嘅， 冇 冲 突， 冇冲突嘅， 即系呢个形式上， 形式上 点样做，又或者系近期嘅嘢，又远期嘅嘢，即系咁解。 系啦，即系我觉得个问题，政府其实而家同你玩攞钱嚟玩啊， 嗯， 系啦，即系有咩方法？佢摆条线，佢梗系赢嘅多钱咯。有咩方法避嗰样嘢咧？我永远就系谂呢样嘢啫，唔好喺人哋最擅长嘅战场里边同人继续玩落去。如果唔系咧，就死硬嘅。 冇得拣，呢个唔系战唔战场嘅问题。有啲嘢好似刘晓波咁，系要坚持落去嘅，系，即系你明知嗰场仗系输啊，都要打落去。唔系讲紧系一个，即系当然啦。你话 所以我听翻嚟最合理嘅做法咧，就系话全部都上诉。只不过就系话，如果有咩争拗，又或者要回水嗰件事发生嘅话咧，你系去法庭申请一个叫暂缓令，就系暂缓收，即系回水呢个行动，令到每一个人咧都可以唔使被申请破产，而又同时间上诉紧呢场官司咧，你又可以去参加到补选。原则上咧系好似有人 propose 咁做，但系问题做唔做到咧，我唔知。咁啊，今集时间系咁多啊，咁啊多谢两位，即系我觉得系有血有肉嘅讨论系好过声嘶力竭咁样屌人嘅，所以我觉得，唉，我哋终于 下一集请翻胡医师上嚟讲翻即系痔疮嘅问题啦，系。 同埋啲 阿昌，你不断讲，其实系咪你有咁需要？ 中医角度系咪应该要睇干净啲阴毛咧？咁样嗰啲啦， 你系咪有需要？ 唔系， 你咁关心， 我要揾佢去睇下医生。吓，佢叫我睇咗好多次，但我 仲未睇咩？你 未睇啊？ 哦， 我睇下 你梗系唔可以露铁屌人啦，大佬，你又食紧全压药系咪先？跟住你又去睇利物浦，你唔会爆血管咩？系咪先？睇利物浦系咪？ 系咯，好多谢两位，下礼拜再见，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